大家好，我是宇文，你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似少个 W。 系咩？ 我发觉。 好嘢喎，你哋两个。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行道啊！我哋今日嘅 休息时间几短， 兄姐刘慧卿 系啊， 咁咧就嗱，即系好大挑战嘅，因为咧又系得两个，有得两节啦，咁同埋兄姐又忙啦， 我哋唔系，我哋可以再嚟嘅， 系咪啊？哇！呢句说爆啊！ 你第日开放埋啲网民打， 咁所以即系系嘛，系咪啊？烽烟大直播， 直播， 不过冇粗口吓。吓， 喂，但系好难搞啊！我哋 冇筛选， 因为网台真系有错。好嘅，得，我会控制下， 咪得咯。 得 ，OK， 冇问题。 唔系咁话，我就好似做烹饪咁嘅。今日即係都有啲烹飪節目咧，就係因為時間關係咧，我有啲嘢整好咗咁樣啦。我繼續嗱，因為譬如講，即係我諗九十年代興啫，我諗譬如話頭先提過啲嘢啦，譬如話即係質問呢個戴翠夫人啦，幫香港人，又或者係其實仲好多嘢嘅。 係 八九年嘅時候咧，六四其實應該大約係四月到咧，興啫又上過去， 冇錯冇錯， 北京一天津啊，三月帶住。兩萬幾個香港人嘅簽名 ，OK， 去支持學運啦。呢啲嘢咧，我係好想，即係好想大家要 記得 記得興姐有做過啲乜嘢。譬如話，仲有九四年啦，阿彭總好想知道嘅，譬如嗰個 方案啦， 到阿彭定康鼻哥窿都冇肉嘅六十席直選啦，嗰個方案爭一票就過到嗰個啦。又或者係1996年嘅。瞓街興啦，我都記得，或者仲有就係， 其實仲幾個人一齊瞓， 成立前線啦 ，OK， 即係譬如話，我記得全民制憲幾時，即係唔係而家講嘅，大佬嗰陣時阿興姐都已經講，咁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但呢一節咧。我真係好想一樣嘢，我哋又舒服啲，我就好想將個訪問變咗做一個劉慧卿答問大會， 咪要多謝啲網友嘅， 太多太多網友嘅問題啊！咁我覺得我哋一路問啦，我嘗試用另外一個形式啊，一路即係問即係問翻 興姐問題啦， 即係網民嘅問題，然之後跟住我哋再傾。 之前講咗少少，因為第一次之前咧就係我有少少幾估唔到，就係興姐對於個之前嗰個英嗰個統治嗰個批判性啦，或者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即係興姐其實可能你記者身份，你都接觸過好多唔同嘅訪問又好啦，或者係留意即係啲港督啊。尤其是尤德啦，你訪問過啦，我印象中。咁我覺得啊，如果你即係通常我哋會諗就係、會唔會同以往嘅種港督有咁多接觸，會唔會都有啲情義結咧？但係就啱啱聽完第一次就原來冇喎， 或者講下幾代嘅港督嗰個感覺啊，即係你都接觸過，譬如係咯，尤德、魏奕迅， 或者即係我個人咧，我相信可能我係同有啲新聞界唔同。有啲咧，甚至你可以講到咧，用翻阿程翔，你聽，你識嘅程翔啦。 知道， 程翔咧，佢就唔係講新聞界嘅，佢講嗰啲政界啲人。有啲佢話叫做人民大會堂綜合症。 即係 你去到嗰度咧，入到去，因為嗰度咧就真係權力嘅核心。 係。 咁你入到去咧，出嚟噏嘢就語無倫次噶啦。係。即係但係有啲人，你話佢係新聞界又好，咩界都好咧，如果佢係可以接觸到啲權力核心咧。佢就比較亢奮啊，或者咩嘅。咁但係我咧就我個人從來都冇呢啲咁嘅興趣或者咩。即係我接觸到你，我又係照樣咁樣。即係我接觸到你，我丙你啊丙你，我使同你客氣。我亦都從來咧係冇咩要求。無論係名或者利。所以中國人有句説話咧，就真係一定係好啱。無求咧就品質高。當你接觸到有啲人。 而你知道嗰啲人，因為佢權力咁大，佢有好多方面可以幫你噶。如果大家係搞咗好嘅關係，因為你行出間房之外，你有好多嘅關係可以建立噶嘛。但我係從來冇啲咁嘅興趣。咁所以咧，我個人咧又可以。 議員有好多著數嘅喎。 議員又好，做其他界別都可以有嘅。當你接觸到啲有權有勢嘅人，但我從來冇呢啲咁嘅興趣。咁咧，而且我個人咧。即係我係，尤其是去到訪問或者咩咧，我係可以，即係我好尖鋭嘅，我係好倔嘅。即係有啲人咧就覺得你做咩都留翻啲情啊各樣嘢，我冇興趣。即係我唔會即係講粗口，我唔會去奚落你，我唔會人身攻擊。但係我講嗰啲嘢咧，好似你聽我問阿大卓嘢，我係好尖鋭嘅。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係唔中意，我亦都我做記者嗰陣時候，我都知道有啲新聞界係唔中意我係咁，即係佢覺得我咧喺個記者會咧好似搞壞咗啲關係嘅，佢覺得個記者會應該大家好友善咁啊，所以我都唔係嗰啲，咁所以但係咧我係即係好多年後我留意到好多人嗱，你睇翻查良鈺， 係 查良鈺嗰陣時同阿麥理浩幾老友啊。當時其實港英政府係好識做，佢揾份報紙係好點講啊，即係係好有名望嘅。咁佢同你好即係好老友，佢又講啲嘢俾你聽。咁你然後你又幫手寫，咁即係好配合咁啦。咁你就算講到信報阿林生兩公婆，佢同夏鼎基啊嗰啲冚唪唥都係好咩㗎？甚至佢自己寫出嚟㗎，幾時幾日又一個同佢單對單食飯。喂，我從來唔會諗住講呢啲，即係但係呢啲心態大家明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講我係訪問過尤德， 即 係 你都係獨行獨斷咁樣。係 啊，我亦都唔希望唔需要有呢啲嘢。 Okay. 我係劉慧卿，我問你，你俾我訪問咪俾咯，唔俾咪罷咯，我使去死咩？即係我唔會要建立呢啲嘢，我亦更加唔會寫話啊，我幾同邊個？即係所以我個人就係咁。你話你幾有權有勢，幾有錢，幾有咩？對我嚟講，好似李嘉誠話咩啊？咩係浮雲啊？ 富貴於外求， 你又用呢啲 富貴於外求 啦。 係啊，即係所以咧，嗱，所以講到呢度咧，所以咧一跳到去，啲人話我哋出賣香港啊嘛， 話你咁快自己嚟， 自己嚟， 我講緊呢樣，因為我講緊呢樣， 好， 所以我呢幾日咧，其實我都見過唔同嘅人，有啲係媒介，有啲唔係。我話如果再有人講呢句説話問你，嗱，如果佢批評我。他說我不同意你這樣做，我不想香港行前一小步，我不想令到香港17年可以傾普選，這個沒問題，但是如果你說出賣呢是有個意思的嘛，那你就立刻跟我問他賣了什麼東西，劉慧卿和民主黨現在有了什麼的名和有什麼的利，你數不出呢你就閉嘴，如果不是真的要告你先啊，即係你話出賣係咪有咁嘅意思，如果唔係點樣啫，除非你話唔係你冇攞到錢，你冇攞到利，不過都係有啲衰嘢都係出賣，我就未聽過嗰個新嘅解釋啦，所以如果你收到啲問題係講呢樣嘅呢，最慘佢而家唔打到電話入嚟，你叫佢聽完呢個節目寫返電郵入嚟， 我實有 feedback， 我就係俾返你，我擺返你個 Facebook 度， 點樣 係啊，你放心 啦，你講 好多 feedback 嘅，我哋 點樣為之出賣呢？如果人哋同你講出賣，係咪即係你做咗啲嘢而令到你自己得益啊嘛，你令到嗰班人受損啊嘛，咁先係出賣啫，係咪？係 咩嗱，你講嗰樣嘢，我哋就講嗰樣嘢先啦， 梗 係 啦， 你嗰個係最嚇 嗱 ，OK， 我哋問先啦， 我哋忍先啦， 點樣忍啫？ 你講話你咧， 你都要問問題。 你而家去廁所啦，冇忍啦！ 過下特首嘅忍先啦， 係 一就而家就有人發問問題。 好嘅，你 Aaron Ho 佢就話啦，佢嗱呢個其實係好貼翻最近呢幾日嘅，即係佢話，因為佢應該睇過 Now 嗰個咧，佢就話民主黨即係幫過個政改方案，除咗范國威之流，就仲有四個建制派之流啦，包括黃國興啊、謝偉俊。你知想我問乜啦？咁就問下，即係佢又想問下卿姐嘅意見，就係呢個 credit 係咪應該即係？俾曬所有頭先講嘅，譬如梁美芬啊、謝偉俊啊等等， 咁都應該係嘅。我同意。 即係你嗰日講嗰段話就係話， 都可以。 如果 冇咗呢個選舉方法， 你今日都唔會收翻呢段説話。范國威嗰個， 你最尾嗰幾梗唔收啦！啲人諗住拍爛手掌，叫我講多幾次啊！范國威之後，梗係咯， 啊 拍到爛曬啊啲手掌，去喺全香港九龍新界聽到，哇！我咁鬼爆㗎。 喂，但係嗱呢個就好嘅，你講先，你講先。 有嘅報紙啊，就話喂，就係因為有政改方案，就有呢、這個。 蔣麗雲之流入到嚟，咁我覺得梗係錯啦。咁其實佢攞 即係多咗十席，係嘛？即係個邏輯唔好嘅。 佢本來就以為用同樣嘅邏輯，但係蔣麗雲啊點會係最尾嗰個入啫？所以咧就係因為有民建聯。就有蔣麗雲之流啦，呢句就啱。 但係嗱，我想嗱，關於翻嗰個2010嗰個啊，即係譬如但係嗰陣時走入，我想嗱，從咁樣講，其實譬如話你哋去呢個中聯辦傾偈嘅時候咧，我第一個想好想知道嘅，我八卦啫，即係譬如話嗰陣時阿華叔，其實你哋有冇同佢傾過 有 前嗰陣時？ 佢知嘅， 華叔係知嘅， 全部都知道。 其實華叔嗰個俾你個意見係咩 嘅？ 佢同意嘅， 大家同意傾。咁所以當時李卓人亦都去傾啦，阿湯家華亦都去啦，馮檢基亦都去啦，好多啲學者啊嚇，陳建文哋啊，個個都去啦嚇。當時黃碧雲都好似有去啊，阿蔡耀昌好多個人都去嘅，咁啊民協啊自己有一輪添啦嚇，咁所以好多人都去傾，大家係同係贊成入去傾嘅，咁但係咧就我都同意你話嗰個出嚟嗰個表達啊或者各樣嘢咧係應該講得清楚啲啊各樣，這個我同意嘅，但係你話喂而家如果時光倒流， 係時光倒流你， 不如你唔好同意，你唔好去傾，二你更加唔好同意。咁我一定唔會。 嗱，因為咧， 我一定傾，同意我都同意。嗱，嗰陣時講到明咧，就唔係普選嚟嘅，但係咧，就係因為我哋提噶嘛。 你個方案啊嘛，係啊。 咁你記得咧，當時咧，我哋提咗出嚟搞咗幾個月咧，咁啊去到五月到咧定六月啦，就咁啊，曾蔭權就開記者會啦，就話冇啦，我哋冚唪唥都唔接受，所有修訂，咁然後咧下晝咧同日。阿喬曉陽咧喺北京咧，亦都開記者會，亦都話咧，我哋唔接受啦。但係佢都冇話民主黨咧係違反基本法定唔知，即係冇，總之唔接受。咁我哋又冇咯，咁就你唔接受一定否決㗎啦。即係好似2005年一樣， 2005年 否決咗，原地踏步五年。如果2010年否決，咪原地踏步到2015年咯。咁啊好啦，定咗啦。咁後來就過咗幾日啦。咁啱啱咧係邊日咧？就係阿煲胎同阿余若薇電視辯論嗰一日。 O K。 咁樣咧，嗰、那個下晝咧，阿梁愛詩咧就走出嚟，就同啲記者講：啊，唔係喎，我睇過啊，民主黨嘅方案冇乜問題喎。嗱，梁愛詩咧，當年我哋去見咧，都係梁愛詩幫手搞嘅。所以大家絕對有理由相信咧，梁愛詩當時係。中共喺香港最信任嘅人， 全子人。 咁啊，梁愛詩出嚟講，咁件事就開始轉啦。咁啊慘啦，嗰班保皇黨死火啦！我一路鬧你個方案唔掂嘅喎，而家爺話掂喎。哇！我最記得啊，譚慧珠咧，啱啱嗰個禮拜咧就要被邀請去城市論壇㗎，佢突然間失咗 改唔到口， 失咗蹤，係 因為唔知點改口嘛，咪失蹤咯。 即係好，佢到今日。佢都係好嬲嘅，佢今日佢最近都講，佢話當年係錯嘅，佢話唔應該即係個個 唔應該。其實中聯辦同民主黨係邊個嬲邊個傾嘅？ 咪就係阿梁愛詩嚟講咗，然後我哋寫信俾胡錦濤， okay. 然後講咁樣嚟傾啊嘛， okay. 就係、是、一路 就邀請你哋 啫， 就同佢。 嗱你其實你好清楚咩叫民意嘅，由1991年你都係民選嘅議員啦。譬如到今時今日，你講緊嗰個特首嘅普選個方案，到最後譬如話真係走咗方案出嚟，你都係話即係民主黨係要拎，即係要再擺翻出嚟睇下民意係點，你先再決定噶嘛。但係你2010年嗰次，其實你俾我講埋先，就係、是、你2010年嗰次，其實你喂，我想問你嘅心態就是，你都知道走入去中聯辦傾偈係件好大鑊嘅嘢嚟噶嘛？唔係話你哋有乜事，係嗰邊嗰啲人係即係中聯辦邊嗰個西環嗰個地方係一個大佬，即係嗰個地方我都唔知點講，香港人咧冇乜香港人，紙金之巔嚟噶嘛？我想問你有冇諗過，譬如話去喂攤咗出嚟先，睇下個民意係點樣？即係估支唔支持你入去傾，你先入去傾咧，有冇嗰陣時有冇諗過 咧？冇從你 你冇理由咁傻嘅噃，算唔算係咯？ 即係總言之，我哋當時係冇從你嘅角度諗啦。咁我哋傾咗，可能你係批評嗰個做法，咁呢啲我尊重嘅。但係當我哋講咗出嚟話有呢個咁嘅方案啦，當時你睇翻當時嘅民調啊，當時超過六成係贊成嘅，因為市民咧係想行前一步嘅，佢覺得。是應該又當時而且是一人兩票嘛，是嗎？所以呢那個那時那個支持呢 市民係贊成嘅，咁但係後來有人批評啦，咁我哋最大嘅錯咧，就係唔出聲。大家傾過話，誒嘈乜嘢啊？即係清者自清啊嘛，罵不還口啊嘛，咁啊唔出聲，咁呢個咧。真係咧，係最大的。 後尾就社民連啦、人民力量啦、追擊啦，嗰度嗰啲嘢啦， 係啊。就係因為佢知道你係唔出聲啊嘛，咁啊更加發狂打你啦。一係又即係好多人都係咁噶。如果我明知我打你係冇你唔會還手嘅，我梗係抌多你幾錘啦。如果我打你，你係大家代肉搏嘅，咁又未必。所以咧，呢個係我哋當年最 不過咧嗱，我覺得我今年都係2014年啦，四年後啦，即係我覺得阿興姐都接受過好多訪問講呢樣嘢。我只係俾一個意見，即係我想俾個 comment 啊，興姐就係、其實追唔追擊嗱，我都係社民連 ，OK， 我都先申報利益，不過我就唔係人民力量嘅，OK， 我七一嘅我都有柴過你台嘅，跟住我經過你哋嘅街站，我都有柴過台，但我事後我想我俾翻個 comment 你咯，其實諗翻轉頭，其實都係。哎呀，我要用粗口，不過唔算冇用，總之都係小朋友玩乜乜咁樣嘅啫。你話追擊你嗰啲人，講真，佢哋講到好大，都係得幾千。OK， 我想俾翻個意見俾民主黨。我由細到大都係民主黨嘅擁趸。我覺得就係其實到今時今日，無論乜嘢議題，其實你哋諗下，你哋諗翻轉頭就係、你諗翻就係、今時今日點解嗰個民意唔係好多時好多議題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民意企喺民主黨嗰邊？即係譬如以前你譬如話會點港同盟嗰啲咧，喂好大咁香港民主嘅第一個大黨嚟噶嘛？但係而家譬如你話你嗱，譬如話你話你成日譬如話阿興姐成日話喂你，如果你仲怪人民力量嗰人追擊你，我話俾你聽三幾千人啫嘛，你如果你嗰個民意夠大，你使鬼理佢咩？即係咁講，即係我覺得你反而就係話去，我覺得個反思係喺話，即係今時今日其實民主黨係咪做一個大黨咧？或者就係同埋喺好多 campaign 嗰度，係咪可以凝聚到多啲嘅聲音咧，去支持你哋咧？無論你跟住落嚟嘅普選嗰、那個，其實都係一樣嘅。即係我哋需要一個黨去帶住我哋走，但係 嗱， 你係主席， 民主黨係啦。應該就唔係大黨嚟㗎啦。嗱，我哋喺立法會70個議員，即係6個議員啫。 而家就席位越嚟越少啦。 如果你講喺區議會咧，係咁，我哋梗係多過邊個咧？多過所有民主派嘅政黨。因為我哋有幾十個嘛。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我哋亦都係主要嘅追擊嘅目標。因為咧，即係背後嗰啲添啊，淨係面頭嗰幾個黨， 係 佢哋係要摧毀香港嘅民主派嘅。咁如果你係想摧毀，你梗係摧毀呢個先，因為你咁多腳啊嘛，其他嗰啲都冇乜腳嘅，佢摧毀曬你嗰三四十個區議員，然後再剁埋你立法會嗰幾個，咁你又玩完噶咯？ 你覺得佢哋嘅目的何在咧？揾啖食啊，揾翻份工啊，啲話係有政治目的。哦 ，OK，OK，OK，OK， 即係有啲人本地嘅，佢可能有佢自己原因去鬧你啦，咁嗰個係。但係有啲係更加好似阿温家寶話齋，係好深層次嘅。咁而中共老實講，佢自己一黨專政，佢梗係唔想你香港真係有多元社會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係好，我真係好鬼興嘅。嗱，你2010年大家支持咗方案嚇、過咗啊，佢又俾錢俾啲人攻擊我哋兩年、 哦。 當然你話有啲攻擊嘅係我哋社民連真㗎，唔係攞錢㗎。但係有啲咧。是攞嘅，我自己就冇親自見到中共啲人啦，但係佢哋都成日有啲中間人落嚟㗎嘛，我全黨已經講曬㗎啦，我話佢邊個嚟，你同你講，你話俾佢聽，俾錢兩三年係咁攻擊。 咁你覺唔覺得老襯咗咧？就係 即係 即係如果呢樣嘢 分開嚟講， 係 OK， 你都我都話咯，你時光倒流 係。 我會繼續支持嗰個方案 ，OK， 因為係行前咗一步， 但做法可能 唔同。操作或者唔 操作唔同，係啦。 但係支持咗佢，如果唔係佢啊，大佬今日邊度有得講普選啊？中共點會話俾你聽2017年可以普選啊？所以嗰個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喂，我唔係琴日出世喎。共產黨喺佢統治之下。死咗無千無萬嘅中國人民，滿手鮮血，大家點唔知啊？你估佢係慈善團體啊？咁但係咧，即係佢咁惡毒對我哋，你都話喂大佬，你有心理準備，可能都係，但係都要講㗎。喂，咁就算佢旁邊啲人啊， 有啲人都話：哇，佢啊真係好似啊林慕雄鬧啊梁振英，咪過橋抽板咯。 嗯。 咁但係我都照做，我覺得嗰個方案係應該過。 係。 但係佢亦都咁衰咧，咁我咪講翻我哋衰就係因為我哋冇走去玩。 我想問少少咧，係 嗱，當係 OK， 真 係 而家好驚。 唔係， 我覺得你嘅節目可能都出唔到街㗎。 錯到咯，到話真係你再唔好講呢樣嘢，我包保擔保出到我同一個人寫封擔保書。唔係即係嗱，你頭先講嘅就係、是、你嗱。10年你諗住有得傾 ,ok, 入咗去傾傾完然之後方案過咗然之後登住兩年中共就即係打壓民主黨啦。咁但係你講嗱你其實個又係個一個心路歷程就係、是、譬如以前我哋覺得你好硬淨㗎嘛硬骨頭 ,ok, 亦都代表香港人講好多聲音。但係譬如話去到10年嘅時候你都改變有啲改變就譬如話你話你覺得應該要妥協啊要合作啊、嗯、要凝聚力量啊。 系， 咁好啦，嚟緊嘅特首嘅嗰個方案，咁 政改方案 傾唔傾？即係如果再有機會俾你同中共傾，你喂呢、這個？你都覺得呢個人都信唔過嘅，仲傾唔傾先？ 信唔過都傾，喂大佬啊！你而家睇全世界，表幾多國家都打緊仗，佢都傾啊， 係 一定要傾。 點解一定要傾？但以前你以前係覺得唔需要傾嘅喎。你試 嗱，我未 人哋都收埋你個回鄉證啊，傾乜嘢 係啊？我未必係話唔需要傾嘅。 O、okay、K， 但係傾有好多種方法，我所以都講而家去上海啊，我就覺得要好有尊嚴，好堅定講出市民要咩。嗱、當年點解話要妥協？因為佢當年已經講到明，2012係冇普選嘅。 嗯， 主要係傾一個所謂循序漸進。咁我哋亦都配合咗佢啦，循序漸進下加十席。咁所以咧，嗰個係要傾，但係今次咧嚇、多謝你個台嚇、我可以直接話俾大陸聽，今次咧係要真嘢。 我哋真係有好多大陸嘅人聽㗎，係、 希望包括埋習近平啦嚇、哥， 喂，傳到去佢度㗎，係你放心。 今鋪咧，我哋覺得咧，你既然喺10年過咗個方案就係循序漸進，所以今次咧就要係真嘢。咩、叫真嘢咧？ 嚇、咩叫真嘢咧？ 就係、是、一個。有競爭嘅選舉，係、 嗯、 不同政見嘅人咧都可以進場，令到市民一人一票選嘅時候咧，佢係會有真正嘅選擇、或者甚至眼花撩亂，哇！又有呢、這個又有嗰個啊，咁所以咧係一定要係咁，就唔好話，係咪最緊要俾個泛民入閘咪得咯？或者你劉慧卿入咗閘咪搞掂咯？一定唔係。 有陰謀論嘅，係啦。 唔係陰謀論，有啲我哋有啲有陣時有啲人都係咁噏啦。 你點會認咧？點會認咧？ 梗係唔係啦？我哋係要一個公平公正嘅選舉制度。係不同政見嘅人都可以進場。咁如果真係有一個公平公正制度，如果係有啲民主派嘅人，咁佢當然係應該可以進場啦。但係我萬萬唔會同意話，你搞個制度出嚟啦，總之我保證你哋嗰邊有一個人入到去㗎啦就得。我一定唔會同意一個咁嘅方案。 因為而家 亦都唔應該用我咁嘅邏輯去傾啲嘢，你係侮辱咗大家嘅、即係侮辱咗大家嘅尊嚴。 嗰、那個就即係我嘅理解，阿兄姐個即係或者兄姐民主黨嗰個咧、就係話，即係唔係之前真普聯嗰個嚟噶嘛？真普聯係咪？ 真普聯咧就 三鬼噶嘛 ？OK， 即 係三樣咧，係 啦， 都應該可以。 兄姐嘅 feedback 咧嗰陣時就係話咧，未必一定係三鬼嘅。總之譬如話佢都 唔係係 嘛？俾你係 必咩話必不可少咩話 三樣都不能 即 係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唔係缺一不可嘅。 嗱，因為好奇怪。如果你三鬼，一個係政黨、一個公民提名，一個提名委員會，如果係缺一不可呢，即係突然間，如果中共出嚟話，好啦，我俾公民提名你，我唔要啊，點解？缺一不可嘛，一定要三個嘛，我話我俾政黨提名你，又唔要喎、啊，因為要缺一不可。如果最咩嘅，佢話，唉。我哋覺得真係好錯啊！基本法寫咗提名委員會，全世界都冇嘅，我哋唔要提名委員會啦，都唔得喎，因為缺一不可嘛， 係 發癲， 係。 但係我自己覺得呢三個，如果你操作得合理咧、三個方法都可以容許到一個有競爭嘅選舉嘅，咁、如果你話三個都做曬，咁梗係最好啦、如果你話唔得，淨係俾一個啫，如果嗰一個係操作得好嘅咧，都係應該 可以一符合基本法，符合人大常委嘅決定喺07年，同埋符合國際人權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嗰、那個，即係你有喺，即係我想俾大家知道咧，其實興姐係有一套標準嘅、，OK， 即係嗰個標準唔係一定係三鬼缺一不可，而係。就係頭先阿興姐講，但我就想問啦，即係 sorry， 我真係想追問多個問題啫。你到最後其實就係話，到香港政府稍後都會㗎啦，就走一個最終嘅方案出嚟，就問大家接唔接受啦。你點樣去攞到？你點樣同香港人去攞到個民意？譬如到時嗰個方案，舉個例，興姐係接受嘅，呢個係達到曬頭先阿興姐講個標準，但唔係三鬼嚟嘅。你點樣說服香港人 呢？這個 係啦， 你有聽過佔中啦， 係 佔中運動啦，咁而家咧就一路有嘢會發生㗎啦，咁樣咧佢哋先嗰排咧已經搞咗商討日啦，搞咗兩次啦， 嚟緊三啦， 係啦，舊年就喺港大搞咗一次啦，咁上幾個禮拜亦都喺中大搞咗，咁嚟緊咧就係5月6號就佛誕嗰日咧，就係全香港咧五個區。即係用翻嗰個立法會選舉嘅選區，就五個區佢會揾到地方咧，喺新界東咧亦都會繼續喺翻中大啦，就搞商討日三。咁嗰日做咩嘢咧？咁佢到時咧就會叫曬嗰啲，當然要係支持佔中運動嘅人啦。咁有啲人以前已經簽咗嗰啲意向書噶啦，但係咧今次佢唔緊要，就算你未簽嘅，或者你簽過都可以一齊嚟。咁你點樣俾你進場呢？就是、你要簽個意向書，即係除非你講大話啦。即係老實講，啲人都話：喂，大佬啊，中共發動200,000人，你死梗㗎！咁呢個都要睇睇嘅。如果佢發動200,000，一定轟動國際新聞啦。係 啊， 即係你嚟到你要簽個意向書。咁意向書你未必要剔嗰啲話，一定要坐喺度佔中啊，又話拉你嗰陣時又唔還手啊，告你又唔揾律師啊，唔使簽嗰啲嘅。即係你係精神支持，你肯簽都得㗎啦。總之你要簽，就算你以前簽過嘅 ，OK， 好似我嗰啲咧都要再簽， 係， 咁你就進場啦。咁佢又會有分組討論，咁佢咧就會將而家喺坊間嗰超過30個方案咧就介紹俾你睇啦。咁介紹完咧，佢就俾你投票。咁就一人一票，每一票咧就可以揀3個方案。即係喺個20-30個嗰度。 哦 ，OK。 咁你就揀咯，咁咪投完票咁你就走啦。 係。 咁佢哋秘書處就收曬啲票啦，五個區，咁佢就計咗出嚟，就睇下邊一個方案係最高票，邊個係第二高，邊個係第三高，咁啊排落去啦。咁然後咧就喺6月22號咧就會幫埋鐘庭耀，你知鐘庭耀俾人打發得咁慘就係、是，嗰日咧就會搞網上嘅公投啦， 公投 就你電子公投啦，咁你咧就可以。咁我相信佢咧，除咗電子，佢可能都會搞一啲街站，一來方能俾大陸即係嗰啲黑客攻擊到佢冧曬啦，同埋有啲人咧 唔用上網， 唔係嘅腦，有啲真係唔識上網，即係去投票。咁你去投票，嗱佢就揀咗三個，最高票嘅三個。 知道。 咁嗰日咧622咧就將嗰三個擺出嚟， 公投， 你咧就可以上網咧就投票啦。咁然後咧就最高票嗰個就會出咗嚟。咁應該泛民啲政黨啊嗰啲咩咧，就會話嗱呢個就係大家支持嗰、那個，咁呢個就有一個擺喺度，咁但係到遲啲就政府會出一個啊嘛，咁政府出嗰、那個，如果係出同呢個一樣，咁梗係冇事啦， 冇事啦， 但係即係好大事就唔會啦， 有出入啦， 咁就大家咧就要喺度打交又好， 就開戰啦， 又咩都好啦，就喺度搞。咁下一站係點呢？而家都仲喺度傾緊。即係我呢就會，其實我覺得呢，除咗呢個622呢，係應該年尾又好，出年年初係會再俾市民去想做多一次電子嘅公投。我就覺得嗰一個呢， 就有中間考成。 我覺得嗰個應該係政府嗰、那個。 哦 okay、 我就掟政府嗰個俾市民投啦。嗱、學你話齋，可能喂人哋鍾意下嗰啲㗎喎，或者點。即係，但係你又參考過啦。嗱，呢個就係622嘅結果，呢個係政府嘅，我就掟俾市民。除非政府出嚟嗰個咧，係過唔到嗰啲國際專家嗰個五個國際 標準。 如果嗰啲過唔到，我費事俾市民啦。即係我相信有啲市民咧，你過唔到標準，佢都殺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喂，俾我投咗先啦嚇、你有就算你揀幾個俾我，我都實。但係我哋覺得係唔應該，因為你誤導咗啊嘛。但係如果啲國際專家嘅標準，阿戴耀廷又好，阿陳建文你都睇過，咦都過得、哦，不過同你嗰個唔同。但我都覺得應該俾嗰個俾市民投。嗱，如果市民投政府嗰、那個， 投完翻嚟， 嗯， 系多票， 嗯， 支持嘅。我刘慧卿又唔会觉得我好困难，我去支持佢、哦。 嗯， 咁可能你话喂佢冇呢个咁好、哦，但系呢个系政府嗰个嚟噶嘛、嗯。但系有啲人就话，诶、欸，不如你俾晒两个市民投啦。咁呢啲系可以倾嘅。 嗯， 即系但系点样操作？即系过咗六二二之后， 即系你都要谂点样攞个民系咯，即系话都将你系咯， 就变咗有咗呢、這个即系 嘅基础啦。 电子嗰个投票咧、嗯，就大家都会跟住嗰个一路去行咯。 嗯， 咁但系谈判咧，我相信。都唔知有冇 我少少插落上問題，想問問卿姐嗱，少少去翻一零年咧，你當初嗱，我幾個問題，首先初次你哋傾入去嘅時候咧，你哋有冇預測到出到嚟個效果會幾群情洶湧，直至到而家都有人拎翻出嚟講，即係嗰時有冇咁樣嘅預算先？ 可能係未必預算到咁多。 好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出到嚟之後，你都講咗話可能出到嚟嗰個 presentation 啦，唔係咁好啦咁樣，咁可能你哋一見你哋覺得正確嘅事出到嚟個效果好分歧嘅。是唔係一個公關災難呢算唔算對你貴黨 嚟講？都可以講，我覺得係，即係嗰個處理係可以好啲嘅。 嗱、嗯，咁啊就 而家最衰就係多人話你嗰陣時你唔出聲啊嘛。 嗱，點解我呢兩個問題就最後問題就是、都同傑斯一樣啦，就是、去到今次呢個政改方案度，如果我譬如我假設我係陰謀論，我係中共咁，頭先阿卿姐都講咗啦。好啦，我整個方案俾你，去到最尾咧，搞到好似淨係得譬如民主黨入到去，咁然後喂，如果你真係你哋又 OK 嘅話。就又出面又可以拎你做一個箭靶，再揼你哋噶咯。 嗱，其實咧，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黨，自己應該對有自己嘅立場，有邊啲支唔支持？我覺得頂天立地係唔怕講嘅，嚇、嗯啊。即係但係，因為我哋而家係同埋其他黨一齊去做嘢， 嗯， 咁大家一齊合作，我覺得絕對亦都唔係問題， 係 嚇、啊。即係咧變咗咧，係咪去到有個位就係、是、明明你知道個方案，你覺得好嘅， 嗯， 但係因為人哋唔覺得好嘛， 嗯。 咁人哋唔支持啦，咁你咧就被逼，或者系咩咧就同埋佢唔支持。 嗯， 咁即系咪会？即系我自己就唔系好赞成咁。 哦，因为意思系，譬如民主党你都讲一个系几众矢之的啦。之后而家譬如好多其他嘅激进民主派啊，都揾你哋做箭靶咁样嘛。开头先系， 我都解释我头先讲。 嗱，有位网友叫做巴加亚鲁的啊，唔系粗口嚟噶。OK， 唔系广东啫，佢话就系问阿卿姐点睇年轻一代所谓激进嘅抗争手法。 嗯， 啊、我哋跳去第二个话题啦。 系咩嚟啊？ 即系佢话你点睇年轻一代而家嗰种激进嘅抗争手 法？哦，即系 譬如追击民主党啊， 譬如、 用粗口实闹啊，或者 唔用粗口，即系譬如话，譬如话 一 啲 诶，散啦，譬如仲有得罪啲激进派， 唔关粗口事，即系譬如啲公听会嗰度嘅，可能就要攞个话语权啊，即系直接同嗰啲可能 系 喺官嗰度去直接讲啊，闹佢哋啊， 又或者 街头抗争啊， 我哋 open 少少啦。今时今日香港最激进系边啲啊？ 长毛， 只系几。幾時輪到長毛？梗係啲 黃達 啦、 熱血嗰 啲 啦、 人民力量啦嗰啲，即係諗你點睇熱血人民力量咁樣？係。 總之咧， 係 我唔係話講咩人。 嚇！ 我哋試過兩三年前都同有啲人割席㗎啦。 嗯。 立法會反，我哋係同邊啲人？我哋唔係話同邊啲人割席。 嗯。 我哋係同邊啲行為割席。 嗯。 所以咧。我講到明㗎喇，我就係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啊，和理非非啊，啊你又走入嚟鬧一大輪啦、啊、笨、 嗯、 啊，咁、所以呢即係我，但係有人佢唔係咁，喂我又尊重喎、啊 嗯， 你鍾意甚至去犯法，咁香港有法律嘅要執法㗎，咁我你鍾意做嗰啲嘢，我自己佔中都犯法啦、 嗯， 個個為自己嘅行為負責。 嗯、 但係嗰啲咁嘅行為，即係你話係要用暴力啊，要咩嗰啲咧？我係唔認同。 嗱， 不過你話有啲人佢唔得㗎啦，我而家一定要㗎啦，我要谷到爆啦咁啊！喂， 暴力包唔包括譬如話我哋睇到台灣嘅學生好暴力咁樣衝入去 立法院， 包括即係呢個你都覺得唔 即係身體碰撞。 如果今時今日有一班香港嘅學生衝入立法會。佔領佢啦！今日啦，你哋六十啊，阿曾玉成出嚟講嘢啦， 話 而家有個方案噶嘛，係啊，即係而家點樣保衞呢個立法會噶？如果 有一日 係香港嘅學生有樣學樣衝入去，你 有咩取態咧？民黨 佔領就正就改呢個特首選舉啦。 係啊 ，OK， 衝入去， 我哋唔收貨呢個方案，有班學生衝入去，你點樣 有咩反應咧？暴力嘅咧， 係， 我係我 台灣嘅學生，你覺唔覺得係暴力啊？ 即係嗱，本來佢入咗去嗰陣時候，即係總之要同嗰啲警察或者咩咁樣去身體碰撞，咁梗係啦。 但有時候警察逼你嘅喎、 啊，點解逼你咧？ 嚇、啊！有時啲暴力係由警察發起嘅喎、 啊，一定要入咁啊冇。 O、okay, K， 即係嗱，但係咧、總言之咧，因為我哋而家都係支持。 其實我唔想好似聽正，唔好誤會，我唔係好想陰你咁樣。 唔 係 陰， 但係我想講就係、是、話，你由91年做議員，屋企你一個建喺個議會入面，即係其實今時今日，我簡單講就係你點睇街頭嘅抗爭咧？ 唔 係， 即係我 即係年輕人，佢真係做唔到議員啊嘛。 我覺得咧，即係政府、或者即係啲權貴係好有責任， 係 因為啲施政啊咁差啊、搞到各。即係民怨沸騰，咁、令到啲市民好興啊，要想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表達啊，去衝擊咧，呢啲我明白嘅。但係即係我自己係唔會咁做。老實講，你話去犯法，你頭先都噏啦，我96年都瞓街啦，我使驚咧你？但係我瞓街還瞓街喎、啊。我冇同啲警察衝撞過喎、 啊。sorry， 我 stop 你一下先。我又要申報利益啦。我係45歲，我都係一個離地中產。今時今日 咩叫離 地中產？即係我都算少少成功人士，我自己講啦。OK， 即係喂，你要我去衝咧，我你唔好搞我。OK， 我同你一樣嘅啫。但係問題係你會唔會支持呢班年青人？即係我哋曾經都年青過啊嘛。 去衝 係啦，佢去佔領立法會。我成日好似我覺得我逼你咁樣，但我唔係逼你㗎，即係譬如話一啲比較激進嘅手法， 喂你殺衝入嚟， 街頭抗爭，我哋用街即係 街 頭 抗 爭， 我哋民主黨都做，甚至許、 okay. 志峰啊喺中西區區議會都抗爭啦，即係佢自己都成日講佢係和理非非㗎，佢唔係啊，佢喺度講嘢，咁班友係咁樣綁拉住佢人又滴咗佢出去，咁嗰啲冇問題、啊， 因為少少矛盾嘛，兄姐。你可能你一方面你支持佔領中環喎、 啊， 但如果我佔領立法會 咧，俾我講埋， 俾你講，對唔住，我錯，係知道， 我 收聲。 我哋都係支持佔中，嗰、那個都係公民抗命，但係大家係講咩？就係、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啊嘛，主要就係呢一樣啊嘛，呢、這個係最咩嘛，所以我哋到時坐曬喺度。 系， 嗰啲人埋嚟拉你，所以嗰日啊，嗰次啊，台灣嗰個咩紅三軍嗰個總指揮啊，簡石佳過嚟幫我哋民主黨訓練咧，佢咪教我哋咯。嗱，你全部坐曬喺地，咁啊，嗱，而家啲警察埋嚟啦，拿住啲警棍啊或者咩啦，埋嚟打你啊，咁啊，你點啊？咁啊，教我坐喺度，係咁望曬佢咯，用隻眼係咁望曬佢，佢打落嚟，咁佢打。就係咁啊嘛，哇咪好痛咪流血，係啊，係咁釘實佢。咁但係咧，佢哋會後來即係覺得，即係你咁望實佢咧，佢打你嗰個人同，如果你起身同佢搏咧，你係死梗啊。大佬你有幾多少？你佢出賣解放軍嚟添，你用暴力其實你唔會贏噶。 OK， 所以咧，即係我哋睇翻金地又好，其他嗰啲係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係你又唔係喎，有啲人係唔中意咁嘅喎，喂。我尊重你，咁你咪自己去衝擊咯。但你叫我劉慧卿企喺度猛咁呼籲你，衝啊，去殺啊！我梗係唔會咁做啦。 佢冇叫卿姐你，亦都冇叫我。即係，但我哋，譬如我哋會唔會支持下佢哋咁樣啫？ 乜嘢先得㗎？咪 支持佢簽名立法會咯。我 講咗啦， 卿姐 講㗎啦。 OK， 得，係，唔好糾纏，時間得，知道，收到。嗱，仲有一個繼續問埋啊。哎， 好多問 我哋今日有失職啊，真係問。 唔係，繼續問。 Friend Lie 就話佢近年啊，兄。Friend Lie，OK，、okay, 姓黎嘅黎生，唔係啊，Facebook 真名嚟噶嗱， 唔重要，繼續， 唔好成日戴住啲有色眼鏡， 繼續， 我哋好多都識㗎，話俾好多人見過，我哋有網聚㗎嘛。 喂嗱，我建議你第日 點啊？ 系， 系咪啊？ 叫佢全部現身， 你嚟唔嚟先？ 梗係嚟咯，即係龍潭苦縣嗰度去啦。 講罪， 嗱，最緊要咧，最緊要和你飛飛嚇， 係， 唔係一定和你飛飛， 好，好， 邊個一喐手啊？ 打佢啊！冇問題，冇問題。 近年嘅兄姐經常就話啦，民主黨嘅同路人啊，掛喺口邊嘅成日呢句，佢話只有啲人同啲政黨咧並唔係民主黨嘅同路人。佢話我咁咧，佢就想問下兄姐要。 要做民主党嘅同路人都需要有啲咩条件？佢话民建联、工联会咧一样都系唔讲粗口嘅，一样和平、理性、非暴力，同埋乐于同中央沟通。佢话呢啲系咪民主党嘅同路人咧？好 Q 噶，我哋啲网友。其实你唔好扯晒火先得噶。 我未扯火，你睇我笑到 吓。系啊，好开心嘅，两位问题系啊，得你。 即系我主要讲点解嗱，民建联梗唔系我哋同路人啦，因为我哋争取民主吓，争取自由法治。但系点解会引翻起头先嗰啲咁嘅讲法咧？即系有啲人咧就话啊，你哋泛民，你哋民主派，有咩你又分裂？即系佢一早就将你包埋一齐先，你是民主派，咁、但系你又攻击大家，咁你又分裂。我话你又得嘅。我话你咁讲，你永远都赢啦。我话大家都唔系嗰派，你又将佢拉埋嗰派。 系。 咁然后就话大家打交分裂。 系。 我话嗱，我咧系唔会出嚟讲，我就系民主派。你就唔系民主派。喂，我有乜资格啊？边个系民主派？唔系民主派，系市民去决定。市民凭乜嘢去决定啊？咪就系睇你嘅言同你嘅行咯。佢觉得你咁做系咪民主就民主啦。但系有啲人就唔系嘅。乜都唔問，呢啲就係泛民，就是、民主派，咁而家衰啦喺度嘈，就喺度嗌，咁我話你唔好咁講，所以我就唔會話啊，你就唔係民主派，我係，我只係會話你就唔係我嘅同路人，你咩派你嘅事啦，即係我想你當作為傳媒都唔好將啲人無端端就綁埋一堆，然後就大鬧，你哋有分裂。分咩裂啫？我從來唔係同佢一齊嘅，有咩好分裂啊？你唔好話我同民建聯分裂。 但係作為但作為你當你唔係當佢上我梗有，我講錯嘢，即係你即係阿興姐民主女神相信民主，但係呢種譬如話會唔會即係譬如聽到多元嘅聲音，譬如你咁樣咁講，譬如你會唔會驚俾人誤會咗你係？即係你就係聽到某一種聲音，有啲聲音你 唔係啊，我係唔想啲人咧、一係好惡毒咁嘅人身攻擊。 知道 嚇，同埋講一啲嘢直情都禮橫折曲。 嗱，即係打個比喻，即係如果譬如一齊爭取政改，譬如假設黃毓民唔講粗口，一齊傾咧就 OK 嘅。 冇問題 啊，係得啦。 哇！你冇睇笑毓民啊？嚇，大局為重啊嘛，我相信毓民啦。 好似我咁可以俾阿興姐講嘢先，係啦。 知啊，你哋冇扯埋咁多人入嚟。 繼續。唔係咁，但係又 OK， 我又跟進有個問題啊，主席。但係譬如話。你有冇再繼續都想泛民會即係 壯大啊？ 唔係，即係可以 團結 到啊！ 窗口一次。 唔係，我哋而家每個星期五都開會㗎啦，大家都知嚇。 哦 ，OK， 泛 一 會啦，係 咯。咁嗰一批以外咧，有啲人係唔開噶嘛。 係、okay.。 但係啲人一講嘢就將所有人攬埋一齊。 OK。 然後就鬧我哋分裂啊嘛。所以我先覺得離譜，即係我。你頭先講話，劉慧卿啊，你而家又相信話要講大家去商議，又話要妥協。其實我好多年都係，即係唔係而家先講。你聽過立法會八黨共識未啊？ 哦， 呢、這個唔係立法會啊，係立法局添啊。 哦，哇，立法局 好耐以 前， 記得啦， 九五九六。 係啊，係啊，係啊，記得。 當時咧， 係啊， 係我睇到周街嗰啲車 有賣民建聯 嘅喎，噴埋曬啲黑煙， 係啊， 政府又唔做到嘢，咁咧我知道你立法。局啦，咁多個黨派咧，反收收係唔掂嘅，所以咧我就同自由黨講，我話喂，我哋大家坐低嚟傾下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啲市民唔使行親過馬路都揞住個鼻得唔得啊？咁佢就話好啊，咁啊，咁佢就話我哋喺呢方面嘅發言人咧就何成天，咁佢話不如我係啦一齊，我話即係點解要叫佢咧？因為我召集唔到左派嗰邊噶嘛，我知道，咁佢咧佢話好啊，咁啊揾，咁啊大家肯，全部大家坐低嚟傾，咁傾乜嘢咧？就攞翻政府以前俾立法局嗰啲文件係講清新空氣嘅，咁樣咧，但係冚唪唥未執行嘅。咁一睇又話要做咩咧？石油氣的士啦，低流柴油啦，咩催化器啦，各式各樣。一計過條數，一加埋哦，120億。大家八黨坐埋，全部同意。即刻打電話俾當時嘅， 即係總之呢個係傳統嚟㗎啦，即係都有。 唔係傳統啊，你咩冇做過㗎 ？OK， 打俾阿局長話任官培英，佢話好啊。一接咗，咁咪即刻去做，咁咪八黨共識又開始咗啦。 係咯。 咁樣咧，咁咪過咗九七啦。咁當時後來就九一一啦，美國嗰個襲擊。咁我知道死梗啦，美國經濟唔好，香港一定唔掂。咁但係董建華咧就船頭驚鬼，船尾驚賊，乜都唔敢做。咁我又同自由黨講，又話大家做啲嘢，咁佢梗係好啦，經濟一坐埋。 大家整整咗好多方案點樣刺激經濟，後來俾阿松擺咗入去財政預算案。嗱，我講翻呢啲嘢咧，話俾你聽咧，我係多年來咧都係贊成大家要去商討，大家要去妥協，尤其是你八黨點樣先可以拍到板啊？哇！呢、這個二百億，嗰、那個百四，呢、這個七十億，算啦，130億啊！一齊同意， 即都有 compromise， 咪就係咯。政治係需要妥協嘅、有啲位係唔妥協到嘅，係、人權、法治、自由，你點妥協別人哋嘅自由啊，哥？但係你民生好多嘢要使幾多錢，使少20億，使多100億，大家同意咪去馬咯。但係而家冇曬，所以田北俊咧喺2004年嘅立法會選完舉出嚟，佢已經講：哦，以後冇八黨共識啦，因為中聯辦啊，中央政府反對啊，政府點解啫？佢話你咁樣共識法，咁係你即係立法主導咯。我哋香港行政主導噶嘛，你班友做咩啊？想作反啊？喂，個問題就係、你行政主導，你又冇能力去主導，你又唔俾立法會議員去合作，搞到而家香港咁嘅死樣。 三不像， 咪咯、所以你要睇翻咧，我再遠啲嘅歷史，你先了解到真正嘅劉慧卿啊。 唔係同我講，你同翻啲聽嗰啲人講。 係啊。 所以我今日嘅責任其實係要咁、我想我就係想俾大家睇一個劉慧卿嘅 全面啲， 或者我可能失職。OK， 但系我最系我系好唔系好难， 我 大佬你仲有 系啊，我哋 唔系主席，我就要求啊，刘慧卿留多少少一阵，俾我问多几条问题 啦，系啦，我哋半杯酒住， 通常都系咁啊，真系咁啊 ，Ben Benedict Chow 咧，佢话老人家啦，我哋问翻啲同自由党唔系民主党有关嘅嘢啦，佢话 Benedict Chow 佢就话佢话老人家系需要人咧关心社区咧事务方面咧，民主党就好似冇其他党。派咧係做咁多嘢，佢話唔計嗰啲蛇宴派種，總係要表現得好一啲噶嘛。佢話我屋企咧一家大細由細到大都係投票俾呢個民主黨嘅，但係見黨內好似咧就青黃不接啦。上一代咧個個就硬骨頭，立場鮮明，呢一代咧就做好多柒事啊！唔係係嗱，我真係最憎啲人講粗口啊！真係太 過分。 O K， 呢一代就好多好多民主黨嘅年青嗰啲啊，就做埋啲唔係好好嘅事啦。 實事 O K， 實事佢談 唔做實事，佢應該嗰個意思係唔做實事，開會就睇寫真。党内斗争不绝，好似咧成个民主党同泛民都冇协商，未劈到民建联啊，已经内耗甚巨啦，点搞啊？仲有冇一个方向可以行落去？好，交俾阿英姐，唔好意思，英姐，对唔住。 唉，我相信嗱，何俊仁嗰单咧就道歉咗噶啦，何俊仁。 唔系我撑何俊仁嗰单嘢。 喂，我哋呢度，我哋呢个台咧系撑何俊仁， 全部撑何俊仁。 喂，你觉得议员就系因为一预算案之后， 系一种行为抗议。唔係議員失職， 佢喂大佬，你唔好鼓勵我啲民主黨幹議員啊！ 應該成黨一齊， 我覺得唯一應該連任嘅就係我。 你哋咁好，有人送個 iPad 俾佢所有 好，係得俾翻交翻俾興姐講先，係夠鐘大佬 係。唔係即係嗰個，我哋係唔覺得唔啱嘅，一定係唔應該嘅。 唔係青黃不接呢樣嘢。 嗱呢個咧，唔係淨係民主黨。嗱除咗你話民建聯最叻啦嚇，因為佢有30,000黨員啊嘛。但係點啊？咪出咗個陳恆斌咯，出咗個蔣麗雲咯。 Okay. 梁志祥咯，你估好掂啊？所以曾玉成啊， 蔣麗雲娛樂性幾高 嘅 大佬。 O K， 曾玉成啊，博啊蔣麗雲啊，佢話你知唔知道啊？有啲人講嘢咧就言之有物，有啲人無理取鬧，咁樣鬧嘅喎。 係 嗱，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就好多黨，大部分都係青黃不接。 即係香港嘅 點解咧？喂，香港有700多萬人喎、香港好多。年青力壮好叻嘅后生仔后生女噶，点解佢哋唔选择去从政啊？我嗰日啊上两个礼拜啊，阿罗范招芬上去我网台节目啊， 议会内外， 佢都知啊，佢因为政治冇前途啊嘛，佢啲年青人点会搞啲冇前途嘅嘢啫？咁你话呢个咧系咪民主党可以处理得到咧？我哋会尝试去处理。当你令到个政局系打开，年青人加入。佢中意嘅政黨，佢有一朝一日，其實政黨嘅存在咧，只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就係、去執政。當然唔係永世。 係啊，但香港冇啊嘛。 咁咪所以咪冇咯。 咁所以年青人話：，切，我就嚟做咩鬼？淨係做反對 派。有，咁你而家咪香港政府同啲建制派，特別民建聯嗰啲密謀咯。 嗰啲就唔啱。係 啦，嗰啲 你要正正經經 人咯， 承認政黨嘅地位，承認香港邊個喺個選舉度攞到多票嘅咧？佢係執政黨，或者佢組成執政聯盟，好似而家英國咁樣。咁你令到個你理順咗成個架構。年青人咪會加入咯。 但係嗱，我又有問題跟進啦，主席。 快啲。 係啦，即係譬如話，我又要嗱，唔係挑撥離間，我攞翻范國威出嚟講嘅。咁譬如話，如果一二年嘅時候，只要民主黨有啲大哥大姐，包括你，譬如話唔選，俾啲第二梯隊，即係我哋成日，你知民主黨成日都有呢樣，都有呢樣嘢㗎啦。即係都係講第二梯隊嘅。嗱，佢一走出嚟，咁佢就選到喎。即係你點解釋 咧？多得我哋嗰個選舉制度 咯。我教幾靚我呢個環全真 係。個問題咧，個問題咧。Okay。就係、是、咧，黨係有自己一套機制去挑選嗰啲人嘅。 係 你幾後生幾老咧，你可以去挑戰個機制。 嗯，啊、 我成日喺黨內都講，我係好鼓勵啲人。哇！如果你自己出嚟嚇、啊、威猛到不得了嚇、啊，民望又高各樣嘢，邊、個會阻到你啊？ 嗯， 政治咧就係、是、講實力嘅。 O、okay。 K， 我劉慧卿係最有資格講。 嗯， 我由九一年選到而家。 嗯。 吓、啊！我由独立一路选啊， 嗯， 我都未输过啊， 嗯， 点解？你要自己有坚实嘅基础、 嗯嗯， 所以我成日鼓励我哋啲后生啲又好，老啲嗰啲又好，范国威又好，即系支流啦，或、者其他咧、唉，唔该你睇下当年民主党嗰份真兄弟嘅报告啦，系阿华叔帮手写噶啦， 系 大把嘢，嗰份嘢喺网上噶， 系 大家都你对嗰啲 好多人睇过啦，真兄弟嗰份嘢， 咁、你知道边个系啦 ？OK OK， 即系但系都系最实力行先啦。 但系净系兄姐你有实力唔得噶嘛？你培养下啲譬如灵童啊啲咁样， 黐线，咦你真系又讲埋嘅，系。阿兄真系唔系啲人嚟嘅， 唔系即系真系，唔系讲笑嘅， 讲唔系即系冇攞呢嘢讲笑啊！ 接班人，接班人。 党内咧系真系鼓励啲后生咧系要自己拼搏出嚟嘅，唔系话诶我钦点你啦，有乜 嘢 真系唔好啦。咁、 哦、 但系 但系而家有冇一个即系培养第二梯队 嘅 方向都系都有。嗯、 但系咧，我亦都好希望咧，如果系有啲出边嘅人。 嗯， 入嚟衝擊下仲好，當然有啲人就梗係唔中意啦。 我自己 即係點啊？加入民主黨， 係咯 ，OK， 即 係 俾 挑戰， 應該要啦。 嗰啲好叻嗰啲啊，即係好覺得自己好掂嗰啲，哇！入到嚟當然實會有人又會起降啦、但怕咩啫？你喺呢度你都怕，大佬出面風大雨大啊，你梗係要降過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內部我哋會盡力去做，但係咧，如果即係、年青人覺得。嗰、那個政治局面即係唔係咁絕望，佢哋係想嘅，佢應該入嚟係即係去即係自己去拼搏一輪添咯。 嗱、我最後我 仲有一個問 最後一個問題啦， 講講一次啊，繼續問 嗱，即係呢個就我自己嘅問題啦，咪end up佢啦，咪搞唔掂啊！ 問多幾分鐘啦，問多幾題啦。 OK， 唔係嗱，我想先問，即係你點睇？其實好多人同你話，即係話你呢幾，譬如特別係2010年之後啦，即係講譬如話你轉態嗰樣嘢啦，即係譬如話你知道其實我諗。你可能唔同意，但係我哋香港市民啊，其實好多人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是、當年其實你真係即係譬如好硬淨㗎嘛，即係譬如話大大聲啦、幫香港人講好多嘢啦。但係10年嗰劑，即係我頭先講話入去中聯辦嗰劑，其實真係即係改變咗好多人呢幾年，其實好多人我諗你自己有個感覺㗎，就是、譬如話即係香港人對你未必好似以前咁友善啊，或者話你轉態啊。其實你即係作為一個從政嘅，去到即係20多年，去到今日，其實你覺得有即係對香港人仲有冇即係有咩感覺？有冇改觀咧？好多嘢，譬如話你點睇大家話你轉態嗰樣嘢咧？ 嗱，市民主要咧就係話我要支持直選嘅， 係 即係要支持即係唔好係支持一個方案咧，唔係有直選，呢、個我係明白嘅。但係我頭先都解釋咗啦，我覺得嗰度係行咗一步啊嘛，行咗一步先至有 循序漸進嗰樣嘢， 係啦， 係 先至可以而家討論。咁如果市民批評我咧，我係接受嘅、但 係 我覺得都係值得做，所以你而家話去分2010年，不如嗱，好容易㗎，咁我哋咪否決佢咯，2010年，因為唔係直選啊嘛，唔係全部啊嘛，咪否決佢，咁咪否決佢咪去到2015年，2015年討論咩啊？咪討論呢個循序漸進咯，你又否決佢啊？咪去到2020咯， 即係我就會咁睇。 即係你覺得醜人始終都要有人出嚟做 嘅。我亦都唔會叫醜人，即係、okay. 我又，但係有人佢覺得唔得，一係有一係冇，就係冇就否決佢啦。我係好尊重嘅。 OK， 咁你覺得喂劉慧卿你唔係咁，我就好鬼憎你。我接受。 但你想，你会唔会，譬如话，唔好话谢伟选举啊，你都系一个政党嘅主席，你想唔想尝试去同香港人，即系，譬如话而家好似有距离，喂，比以前十几二十年前，我哋同民主党嘅距离系好近噶嘛，个理念又好近噶嘛，你冇，譬如话，而家你一个党主席，你觉唔觉得你有个责任去同香港人拉翻近个距离？ 我成日都去，咪点解上嚟？ 改变系啦，改变佢哋 形象工程 系啦，系嘛？系。改變佢個思，即係改變佢個思維。 我覺得有人哋嗰啲自由嘅諗法，我做乜要去改變佢咧？但係如果佢俾個機會我，叫我解釋俾佢聽，同佢傾，我一定做嘅。最緊要唔好講粗口就得㗎啦。 得，知道。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咁諗，我係尊重佢㗎。佢有佢獨立思考，我做乜要改變佢啫？但係你話喂，劉兄，我俾個機會你，回答下問題，解釋下你點解咁做，我好樂意去做。所以冇問題。 即係都言行啦，頭先興姐講。 係啦，但係即係我係嗰樣嘢係，但係當時我決定就係行前一步。咁你話唔係喎，你好似以前咁乜鬼都反對曬佢，咁所以我頭先咪搬返啲歷史，我唔係乜都反對㗎嘛， 係啊， 我係好願意大家妥協去傾㗎嘛，咁所以你話啊，咁你當年唔好咁講啊，係可能我係講咗唔大家覺得唔啱，好我接受批評，但係我仍然係贊成2010年嗰一步喎、咁你唔鍾意咁冇辦法啦。 我始終我都要補充兩句就係呢我都係即係我覺得做完呢個訪問呢我希望呢可以大家認識多啲劉慧卿啦特別年輕人。即係嗱我講呢但我又俾人鬧埋但係我都係嗰句囉即係你其實事實上我諗即係阿卿姐係一個由70年代開始到依家係一路都係為住香港去做嘢嘅。呢個心係一路都有喺度嘅。咁呢樣嘢唔可以否定即係無論你認唔認同佢嗰個做法我覺得其實都要即係一定要大家要知道呢樣嘢囉。 啲網友自己諗囉。 網友自己諗啦。咁啊但係。 要抱歉啫因為好多問題就可能留待下一次啦。 唔係其實我希望有啲我其實已經 cover 咗嘅。但係未必有讀到嗰個人名出嚟啦。咁我呢個主我做唔到呢啲主席嘅 o k 咁所以即係大家明㗎啦。咁最後呢我就想同卿姐講啦講樣嘢啫就係呢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呢其實呢就一個 campaign 呢就叫做北上打上前嘅。咁呢就唔係打上俾我北上去玩啊係真唔係好認真㗎就係呢我哋每一集呢其實呢我哋啲網友呢就會聽到我哋個節目之後呢佢覺得個節目正呢我哋個理念就係你就我哋好似街頭賣藝咁樣你就打上啲錢俾我哋。咁我哋有唔同嘅渠道捐錢嘅。咁然之後呢我哋就會幫助啲中國同香港 全部唔係個 弱勢社群嘅。係 ,okay。咁我點會同你咁講呢咁呢就。 民主黨弱勢咁 咪唔係嗱，我就首先我哋呼籲啲聽眾啦。依集其實如果覺得呢個訪問精彩， 或者再聽姐想聽姐再上嚟嘅， 咁仲有咧，其實都有個網友嘅咁講嘅，一個叫空 chain， 佢就話。傑斯就試下可唔可以咧激到阿卿姐講粗口，如果經卿姐個節目講粗口咧，佢即刻咧就會捐打賞錢。 打賞幾多？ 打賞幾多？ 你唔好理， 果然係實際實 咗而係 實事， 果然做實事，讀 俾個數嚟啫。 工商管理 俾個數，俾個數嚟啫。咁我咁要網友再俾個數。 咁我就讀出啫，網友意見啫。 有啲人咧以為錢係萬能嚇。 哦，你講你講。你成日 T 恤穿住嗰句都得嘅， 好啊，好啊，好啊，系啊，系啊， 讲咗三个字，我哋就有人打嗱，帮到人噶，真系。 不如我帮下你好 过啦。好啦，好，比较兴姐，嗱，多谢兴姐，咁啊，希望我哋下次咧真系会搞个网聚， 冇错， 再请阿兴姐上嚟，好嘛？咁啊，多谢晒你先。 有咩？有冇歌啊？ 我系，我有歌播，真系 high 晒啲，播埋呢只歌先啦，呢只歌又系送俾啊。啊，卿姐嘅咁咧就我今日揀咗兩隻歌都係同個英文名 Emily 有關。咁咧有一段呢隻歌嘅歌詞嘅有一段咧，我覺得好堪送俾卿姐嘅。When the rain pours down like this on the working days, you could just lay in bed, but you know that you can't stay there。咁啊，呢個一個加拿大嘅即係民歌嘅歌手啦 ，Catherine McKellen。咁啊，呢隻歌嘅歌名正就係 Emily's Song 嘅。咁我哋就將呢首歌送俾卿姐。 好， 謝卿姐先。 OK，OK， <Okay, S 1> <Okay, S 2> 好，下次再見， 拜拜。 giving.